欢迎来到星期二晚的学人沙龙。一元一木，一砖一瓦，中式建筑承载着千年智慧和东方哲学。从讲究天人合一的传统庭院，到融合现代技艺的不断变奏，怎样在时光中流转和演变呢？今集我们一起见识中国风。今晚继续有我 Alan、 Jeff 啦， 同埋有我今晚特别嘅嘉宾何培斌教授，你好， 你好， 你好， 好耐冇见啦， 好耐冇见系啦。 其实我哋香港嘅建筑师好多都认识你啦，尤其是系好多你嘅高足啦，包括我在内啦。九十年代你嚟到香港就喺中文大学开始任教啦。咁我谂建筑师好多都认识你啦，咁但系可能电视面前观众未必好多都知道你做紧啲咩，不如我哋介绍下你本身由例如读书开始，点解会同中国建筑扯上关系啦？点解兴趣会喺呢一方面咧？可以讲讲下你。 哇！要俾两集佢讲先得喎，如果系 可能。 其实喺香港，我1992年嚟香港嘅，咁喺度就有五年嘅时间啦。咁新加坡人，咁喺爱丁堡大学读建筑嘅，咁做咗几年建筑师之后。后咧就喺伦敦大学读博士咯，咁喺爱丁堡大学嘅毕业设计啦，我哋做职师都系要一个一年嘅嗰个 project 就系做毕业设计。当时我拣嘅咧就系做一个中国文化嘅一个中心喺爱丁堡，咁当时就觉得自己系一个华人，咁虽然我未去过中国，当时真系唔系好了解中国，咁但系。对中国建筑都一啲都冇了解，但系作为一个华人咧，我就觉得，系咪我要做翻自己属于华人嘅建筑？咁而家睇翻咧，其实都系一个当时有一个流行嘅一个思想嚟嘅。譬如讲我哋讲日本嘅时候，我就知道日本建筑系咩样。但我哋讲现代中国建筑嘅时候，我哋真系睇唔到中国建筑系咩样。咁所以我就想尝试即使系。一个爱丁堡苏格兰喺咁远嘅地方，一个唔系中国人喺对中国嘅文化都系好深嘅认识啦。当时，但系对中国建筑系冇乜人认识嘅，咁啊嚟到去试下点样将中国嘅嗰个味道啦加入一个现代嘅建筑入边，所以可以咁样开始嘅。 但嗰时你听你咁讲，你又未去过中国，你好多即系构思同埋理念。都要喺書本度攞翻嚟嘅啫， 全部係書本攞翻嚟㗎，全部書本。 好犀利啊！ 咁我哋愛丁堡大學當時有一個中文系嘅，所以圖書館入面好多書，咁所以係資料就一啲都唔缺啦。咁之後讀博士嘅時候，先係諗下研究下中國建築歷史，咁係選擇咗隋唐呢兩個時代，咁嚟到講佢嘅佛教建築。因為當時讀嘅時候係喺藝術系入面嘅，唔係建築系。咁喺倫敦大學嘅亞非學院嘅藝術系，我老師係研究清明上河圖嘅，研究畫嘅，咁研究敦煌嘅，咁所以我就牽涉到隋唐、敦煌同埋建築史、佛教建築，咁就再咁樣係當時學到嘅。 咁跟住點解會嚟到香港呢？ 我當時當然係好向往香港啦，咁其實我喺愛丁堡係學廣東話嘅， 當然係未識廣東話嘅 ，喺愛丁堡有好多香港朋友，咁都覺得如果我做研究嘅話，當然中國都係可以一定要去啦，咁所以香港就好方便嘅，咁同埋香港中文大學當時啱啱開始建築系，咁所以佢需要有一個因為係中文大學，所以一定要有一個識中國建築歷史嘅人，所以就揾到我啦。 咁你係研究方面要識廣東話，還是因為香港先至會嚟呢個地方呢？ 因為同啲香港同學啊朋友啊咁交往，咁就開始學廣東話咯。咁學下就覺得香港廣東話真係好好啊，非常之好嘅一個語言。 點解用非常之好嚟形容呢？因為我知道好多外國嘅朋友咧，其實覺得廣東話咧係好難學。 系，喂，啲用詞啊，啲一直變化，嗰個活力啦，我覺得真係好。當時係聽許冠傑嘅歌啦，問啲同學，咩叫做老鼠拉龜啊？點啊咁一啲咁嘅嘢咯，咁好有意境咯。 明白。 咁嚟到香港有冇話喺呢個咁嘅 新嘅城市啦，當然，喺中國嘅建築或傳統文化裏面，你會揾唔揾到一啲 element， 你係覺得係有興趣 去研究去睇嘅咧？其實香港， 其實喺做博士嘅時候，當然有去過香港中國啦，咁啊香港都嚟過，咁啊但係就第一次1992年嚟嘅時候咧，我記得住喺沙田，咁啊酒店，咁酒店望落去就係曾大屋，所以第一間建築睇嘅啦，中式建築喺香港就係曾大屋。咁啊最好笑嘅，因為我哋睇中國建築咧，唔係睇下底，係睇上面嘅，因為啲屋頂啊，啲雕刻啊，啲彩繪啊等等都係喺上面嘅，所以行入去嘅時候咧，就一直喺 擔天望地， 係啦係啦，咁啊就唔知有隻狗瞓喺度，咁啊睇到嗰隻狗嘅尾，咁啊佢轉身就咬咗我一啖， 哇！ 所以因為第一次經驗，但係曾大屋的確係一個非常好嘅一個中式建築，因為佢又是一個城堡，有一個屋企，有一個祠堂，咁集中好多唔同嘅因素啦，係中國建築入面嘅啲精神係包括喺入面。所以以前咧我就冇睇啲民居嘅，除咗喺北京住嘅時候睇啲四合院啊，睇啲胡同，但係嚟到香港就開始研究民居，咁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一個。 所以香港對嚟講都係一個啟發點。開創咗一方面嘅， 係啦，所以我做咗20多年係做民居研究，係啦，就唔單止香港啦，就喺中國喺江西啊、浙江啊啲民居都做嗰個研究，係啊。 其實曾大屋喺香港嚟講，我諗一個幾特別嘅一個 prototype， 一個叫做現象啦。可唔可以介紹多少少？其實同我哋其他睇到嘅一啲祠堂啊、鄉村啊個分別，或者個特色喺邊度咧？曾大屋， 曾大屋係一個客家人嘅聚居嘅一個地方啦。咁當然係有風水啦，有山喺後面啊等等。但係佢係一個城堡式嘅，就一個好保護性嘅。咁呢個係喺香港就比較少見。但係如果你係睇梅州啊、大埔啊，喺廣東東邊啦，或者係福建西邊啲山區啦，啲客家人集居嘅地方都係咁樣嘅一個做法，就一個比較封閉性啦，比較係保護性嘅。即使喺我哋見到喺廣東嶺南都有咁樣風格嘅啲建築物啊，當時社會唔安定嘅時候咧，佢哋就思考咁樣嘅。但係佢係將傳統嘅嗰個宗族線啦，加埋啲對稱啦，加埋啲一個族群一齊居住嘅空間啦，全部都加埋入去個元素，所以對我嚟講都幾有趣，同埋都有啲中國建築嘅嗰啲特色啦，木嘅結構啦，啲屋係瓦片啦，佢個祠堂本身都係好嶺南嘅啲祠堂嘅形式啦，呢啲都係我覺得係有趣嘅地方。 其實依類型嘅中式建築咧，咁多年裏面都好少俾人去標榜嘅。你見譬如外國又好，中國又好，甚至香港都好，啲中式建築咧都係紅色嘅柱啊、綠色嘅瓦啊、有啲斗拱啊，依類型嘅反而就俾好多即係建築師咧去演繹，有唔同嘅演繹。但係反而咁 simple、咁簡單嘅、咁 raw 嘅一啲民居咧，就好少人去用，即係利用佢嗰個形態或者佢個特色嚟到演變。除咗黃樹啦，我自己覺得，咁你覺得係點解咧？ 唔係，你覺得完全啱嘅。由開頭嘅時候做緊，譬如講20世紀嘅中國方嘅建築啦，多數就睇啲比較我哋叫做官式嘅建築，就係譬如故宮啦，或者係其他嘅大嘅嗰個建築嘅嗰個形式嚟到做嘅。咁譬如講最近其實我都好有興趣呢個職師，後來就喺香港嘅叫做徐敬植。最敬植咧就係我哋嘅學會建築師學會嘅第一任嘅會長，所以創會嘅會長嚟嘅。但係佢自己本身係中山人，上海出世，喺Michigan 讀書嘅，讀建築，30年代翻到上海執業。但係當時有一個南京博物院嘅 設計比賽，咁佢就入咗紙。咁啊，佢嘅嗰個南京博物院嘅設計咧，就係用一個清朝嘅嗰個官式嚟到設計嗰、那個、那個大大嘅嗰個建築。 嗯， 後來梁思成就覺得唔係好啱， 點解？ 反而係梁思成覺得唔啱。咁梁思成就覺得清朝啦嘅官式建築咧就係好渣嘅。 哦， 佢有一個進化論嘅一個睇法，就係、是、最輝煌嘅時候咧就係、是、隋唐遼代， 嗯， 喺、之後就慢慢就落下坡啊，就冇咁好啦。即係當時嘅研究咧就冇研究民居嘅，當時梁思成同劉敦晶啦，佢哋嘅營造學社咧就研究啲官式，研究啲存在因為當時喺北京啦、北平啦，咁所以研究啲官式啦，研究啲比較大嘅寺廟啦，但係都係早期嘅，所以梁思成就幫佢改咗隋景直，就幫佢改咗變成一個遼代嘅一個就係同佢喺大堂研究嘅嗰個華嚴寺嘅嗰個大殿啦，係一模一樣嘅遼代嘅，咁所以佢哋都係用翻官式嘅。後來抗戰嘅時候，營造學社去到四川，去到李莊啦，咁啊當時先開始研究四川嘅民居，咁、所以後來先睇到民居。所以當時早期嘅時候咧，特別係二十世紀初上半年啦，上半世紀啦，佢哋所研究嘅多數都是官式的建築，但是民居就真的很有趣了，因為民居的個形式呢是多變化的，所以你剛才提到王樹啦，他的建築都是多變化，都是比較由人開始的， 是啊 官式是以禮為主，禮數啊禮教啊以禮為主，但是民居呢就以人為主，以人為本， 那算不算研究中式民居都是比較近代的學者才比較着重多啲研究， 差唔多係，其實都係1940幾年開始睇到四川嘅民居之後啦，咁清華當時就去咗雲林，佢哋都睇雲林嘅民居，咁但係就解放之後咧，就大家都係睇翻啲民居啦，因為人民啊嘛，咁啊唔會睇啲皇家嘅建築物，所以係人民嘅建築物，所以開始研究民居，都係過去呢五六十年啦嚇。 嗯，好，不如我哋暫時休息一陣，我哋轉頭翻嚟繼續我哋嘅見識中國風。繼續回到嚟，我哋今晚討論嘅見識中國風啊，貝斌啊，頭先我哋討論中式建築嘅時候，講到好多朝代啊，又講官式建築、民間建築，好多好多唔同嘅元素有關中國建築嘅。咁其實如果俾我哋一般大眾觀眾去理解啊，究竟點樣去認識中式建築的話，其實有啲咩元素我哋要認真去留意，原來嗰種就叫中國建築啦。有啲咩可以睇咧？ 如果我哋講一個風格嚟講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就有兩部分嘅。你講藝術又好，講建築又好，就係、是、一個係形式，就係出邊你睇到嗰個樣；一個係精神喺內邊嘅嗰個精神或者係規律。咁精神同埋個外表或者係嗰個形式咧，兩部分都需要有嘅。如果係單單有一個嘅時候咧，嗰個就唔係一個風格啦。嗰個就只不過一個符號嚟嘅。你研究西方建築史，由金字塔啊，去到咩哥德式啊等等啦，都係要呢兩方面夾埋一齊嚟到研究。如果係缺一嘅時候咧，就係好表面化嘅一個研究。咁我哋講中國風咧，其實就都係呢兩部分。咁一部分咧就係嗰個形式，咁形式你可以講係咪要有斗拱啦，係咪要有大屋頂啦，係咪要屋瓦啦，係咪要紅色、綠色啊呢啲咁樣嘅元素啦，咁呢啲係咪需要有斗拱啦，咁呢啲就會係嗰個出面嗰個形式，但係嗰個入面嗰個精神咧， 就比較困難啲啦，比較形而上。咁嗰、那個精神係咪用咩嚟到體會到啦？係咪講緊嗰個如果我哋講嘅四合院啦，講嘅天人合一啦，講你同嗰個大自然嘅關係啦？咁呢部分咧就會係嗰個精神嗰部分。我哋講空間，空間其實就係嗰個精神嗰部分。咁所以呢兩部分咧需要夾埋一齊先可以講到一個中國風咯。 阿培斌啊，我哋正話咪後都有提到，喂，有個 terms 叫做中國文藝復興啊，係咪就係正話你講嗰啲嘢咧？定係即係仲有更加即係更加深入嘅解釋？定係係一個純粹係一個 myth 定係點樣咧？ 係啦。呢、這個就有趣嘅，因為我自己就唔係好鍾意呢個term 呢個名詞嘅。咁喺建築上面呢，其實好多人就會講中國風，特別係二十世紀初嘅時候嘅中國風嘅建築啦，有啲人就會而家講緊中國文藝復興。咁我唔鍾意呢個term就係因為二十世紀初外國人入嚟設計現代嘅建築物嘅時候咧，就要有啲中國要素，咁啊係 Henry Murphy 先開始講嘅，佢用嗰個 term 就係 adaptive Chinese Renaissance。咁我哋好少用嗰個 adaptive 嗰個字，我哋就簡化咗 Chinese Renaissance。咁啊頭先我哋講啊徐敬植啦，我哋第一個創會會長，佢都係講 Chinese Renaissance， 佢就冇嗰個 adaptive。咁啊其實 adaptive architecture 咧就係點樣適應而家呢個地方。西方嘅建築師入嚟嘅時候咧，佢哋要起教堂，佢哋要起學校，佢哋要起醫院，佢哋要起一啲比較現代嘅一個建築物嘅時候，佢用咩形式咧？咁你去非洲傳教嘅時候，要起一個教堂，你用咩形式咧？你係咪用哥德式咧？咁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建築師有一個人咧就入嚟講：，哇，有冇搞錯啊？喺中國嘅咁靚嘅一個建築環境入面啦，我哋喺北京見到啲天主教教堂全部係哥德式嘅，或者係文藝復興式嘅，或者係叫做古典式嘅，有冇搞錯？這個係完全係西方嘅植咗入嚟，咁就唔啱咯。咁佢又有咁嘅睇法，我哋放棄咗我哋最靚嘅本土嘅嗰個形式，咁所以開始當時啦。就幾個職師唔同職師有唔同嘅要求，唔同嘅業主有唔同嘅要求。咁所以係就將中同西合埋一齊。咁其中一個最比較早啲就1917年Rockefeller Foundation 喺北京起嘅協和醫學院同埋醫院。咁協和醫學院醫院呢，原本個地呢就一個親王嘅地，離開北京嘅故宮唔係好遠。咁當時呢1917年我睇咗一篇文啦，佢哋報告返佢去返嗰個 foundation， 咁佢就講我哋呢個醫院一定要係 western 嘅內涵，就包括取暖啦，包括通風啦，包括嗰個光線啦，包括衛生啦，呢啲全部係要照住最好嘅 western 或者係西方或者係 modern 現代嘅嗰個標準去做 機能上嘅一啲 冇錯啦， 係啦， 咁啊啱嘅喎。事實上你起醫院，你應該用翻即係最好醫院嘅 standard， 因為嗰陣時應該中式建築係未有呢樣嘢 啦， 係 啦，係啦，我哋冇醫院噶嘛，我哋係就一間都係一間屋嚟噶嘛，係 啊 係。咁但係咧，因為佢講喺咁美嘅一個北京喺故宮隔離啦。同埋以前係一個背王嘅一個背子嘅一個親王嘅一個府啦，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用中國式，出面一定要中國式，一個中國屋瓦啊。咁佢講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就係取材好容易啊，屋瓦啲咩就啲工匠又喺度啦。第二個原因咧就係我哋要襯翻呢個。嗰、那個城市嗰個風貌，我哋唔可以起一個哥德式嘅，我唔可以起一個現代式嘅，要襯翻整個城市嘅 某 個 程度上都有道理喎， 非常有道理啦、非常有道理啦。咁呢個就同之前西學入嚟中國嘅時候，張之洞啊其他人咧提出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體用之間咧就係、是體咧就係、是、中國嘅。用咧，就係個 functionality 啦，就係西方嘅，所以係同一個思想嘅嗰個來源咯。但係就 Henry Murphy 咧，一個美國職師，佢係耶魯大學畢業嘅，咁佢嚟 佢喺紐約做職師啦。咁但係因為佢耶魯大學，耶魯大學當時成立咗一個傳教會嚟到中國傳教，咁就喺長沙起一個耶魯大學嘅醫學院喺長沙，叫做雙麗醫學院。咁就請佢自己嘅畢業嘅耶魯大學畢業嘅 Henry Murphy 嚟到做設計。咁佢就喺度開始喺嗰係1913年去到1934-35年嘅時候，差唔多20年嘅時間，就係設計咗好多大學，包括金陵女子大學啦，就係而家嘅南京師範大學啦，包括燕京大學啦，就而家嘅北京大學。咁所以所有啲大學啦，佢清華佢都有做嘅，但係清華佢係做完全西式嘅，喺北京佢都做銀行啊，啲咩都全部係西式嘅。但係啲中式嘅啦，就係呢啲咁嘅建築。咁佢就取咗一個名叫做 Adaptive Chinese Renaissance。咁意思就係我哋要將過去中國建築最美好的部分呢，是攞返嚟 adapt 咗佢，就係適應咗新嘅一個 functionality， 你有禮堂啦，你有 lecture hall 啦等等啦，全部係可以用一個中式嘅一個體嚟到承載咗個西式嘅用。 新嘅功能擺咗落一個中式建築度。但又我又想問一樣嘢啦，嗱，雖然你話 adaptive， 但個問題就係，佢系用石屎起啊，定系用木起咧？ 用石屎起， 用石屎啦，咁啊两样嘢嚟嘅， 系啦，两样嘢系啦，用石屎起，因为石屎系 efficient， 啱 咁，所以我哋讲现代主义咧就系 efficient， 所以系用石屎起。咁但系喺协和医院咧，个职师叫 Jose 啦，咁啊系加拿大人，但系芝加哥嘅一个事务所，佢嘅嗰个礼堂咧就完全系木嘅。就完全是用翻我哋中國嘅嗰個傳統嘅嗰個木結構，但係嗰個 form 咧，因為禮堂就係長嘅，佢唔係打橫嘅。咁其實胡適都同我哋有關係嘅，因為佢喺香港有一個建築叫做Bridge Street 啦。 哦 ，Bridge Street 即係 YMCA， 哇， 係佢起嘅， 嗰個好特別喎，嗰個 係啊，好特別啦，嗰個都係有少少中式喺入邊嘅，因為佢喺下低就係文武廟啦，文武廟，所以佢用啲瓦片嘅，但係因為係英國建築，所以佢係用嘅紅磚咯， 紅磚， 所以係一樣嘅，差唔多。 一般頭先你講全部都係啲西方嘅建築師，咁佢用喺中國嘅地好地裏邊用中式嘅建築，咁佢哋所設計嘅嘢其實係咪會唔會有啲好似兩種風格中西都結合咗喺裏邊咧？ 所以我就通常用一個 terms 咧，就叫 eclectic， 就係折衷主義，意思就係佢唔同嘅風格都融埋一齊。係，所以譬如講你講用石屎結構啦，即使係啲斗拱都係石屎構斗拱嚟嘅，唔係木斗拱啦。 但係裝飾性多嘅咯， 裝飾啦，係就係我會叫佢裝飾性啦，或者係符號性啦。 符號性 係符號性嘅意思就係我哋一睇落去就係一個中式建築物啦，係中國風啦。咁其實去到30年代咧，有啲中國職師咧就開始懷疑啦，係咁啊，以為就覺得哇呢個好浪費咯。咁佢哋叫做大屋頂主義， 大屋頂。 咁啊，點解大屋頂主義就一定中式就一定係大屋頂嘅？係啲官式嘅建築全部係大屋頂。所以如果係好似你頭先講翻去民居嘅時候咧，就可能唔係咁嘅情況啦。咁但係大屋頂主義咧就係浪費，因為屋頂入邊嘅空間咧係浪費咗。咁所以好多教會大學、教會嘅醫學院啦、醫院啦等等啦，當時喺20、30年代啦，就係變成係咁樣嘅建築。咁頭先我講佢徐敬植嘅嗰個南京博物院啦，嗰個就喺南京，但係當時1929年嘅時候，蔣介石定都喺南京嘅時候咧，佢就請咗 Henry Murphy 做佢嘅規劃嘅一個 consultant。咁啊 ，Henry Murphy 就講：，我哋係國都啦，全部喺中央嘅一個大道，所有建築物都一定要中式。 哦， 所以係 Henry Murphy 講嘅。咁啊 ，Henry Murphy 就定咗，所以係南京嘅嗰個博物院咧，都一定要中式。 哦， 咁就只不過係點樣嘅一個中式啫。咁所以徐敬植當時設計嘅時候就係咁睇嘅。 其實香港有冇啲呢一種風格嘅例子咧？ 啊、香港都三十年代都好多呢啲咁嘅例子。咁有啲係屋啦，譬如講景賢里啦， 係咯，景賢 里富華別墅啦，即使係河東花園拆咗啦，都係有部分嘅中式啦，但係多數都係西人設計嘅。咁然後教堂啦，有啲宗教建築物啦，都係有啲咁嘅風格。咁當時其實係同中國係嗰個關係好好密切啦。咁所以就其實係好多為咗表達嗰、那個自己中國人嘅嗰、那個那個身份、那個認同啦，就會用翻中國風、中國 式。會唔會算係潮流咧？當時？ 當時為咗表達嗰個身份咧，就真係一個潮流嚟嘅、所以業主有咁嘅要求，即使有啲即使都會有咁嘅睇法。咁有趣嘅地方就係好多係兩邊跑嘅，譬如講我哋比較少人睇到嘅喺鴨脷洲嘅嗰個聖神。修院啦，或者系神学院，佢嘅设计都系一个中式嘅设计，但系当时嘅嗰个环境咧，就系因为系大主教，中国嘅大主教，一定要有一个中式嘅设计，佢要 indigenize， 要一个本土化，咁本土化嘅时候咧，佢就中式嘅设计，所以呢个系一个荷兰嘅一个祭司，唔系祭司嚟嘅，其实佢系一个神父嚟嘅，咁但系佢系识雕塑啦，识画画啦，咁就叫佢设计中国式嘅建筑物，但系佢就设计咗富人大学啦，设计咗我哋嘅圣神修院啦，同埋神学院啦，同埋设计咗 Saint Teresa。church 系喺九龙塘嘅，所以都系呢个 Gresnik 设计嘅。 好，不如我哋嚟到呢度休息一阵，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见识中国风。欢迎翻嚟第三节嘅见识中国风。咁頭先休息之前，我哋講咗好多好有趣嘅故仔啦，一啲我哋所謂中式文藝復興或者一啲折衷風格嘅建築，都係喺例如喺國內或者其他地方，中國文化西方建築師適合一個當年新嘅一個技術，點樣令到嗰樣嘢係有中國嘅一道元素喺裏面走出嚟啦。咁其實我覺得下除咗喺中國，咁香港當年二十世紀初應該都有好多呢一種咁樣嘅例子存在嘅，唔知道有冇啲咁樣嘅故事去聽下。 正話你提到咧，我就想發問一樣嘢。正話你話 Gresnik 係做聖德勒撒堂，喂，但係佢以往都係有啲中國風帶入嚟噶嘛？但係成個教堂俾我感覺咧，唔似係中國風嗰啲教堂嚟喎？點解？有冇啲即係秘聞？你可以同呢度大家分享一下咧？ 其實有啲古仔嘅，佢最初嘅設計咧都係中國風嘅。係咁點解咧？就因為當然當時嘅大主教整個中國嘅大主教咧Constantine 咧就落咗一個命令，就係、是、全部嘢都要係中國形式嘅、哦，所以佢叫做 Sino-Christian Art 同埋 Architecture，就係中國同埋基督教結合嘅或者天主教結合嘅一個。 哇，好有意思、哦 所以佢係一定要咁樣做，咁所以佢係咁樣做。但係 聖 Teresa Church 唔係啦， 當時 Constantine 都已經係慢慢冇要走啦。咁喺九龍塘呢個位置咧，當時係住咗啲葡萄牙人。咁葡萄牙人咧就唔中意嗰個風格。咁佢一定要翻去哥德式嘅，所以被逼啦，個 Gresnik 咧就做翻哥德式嘅。但係佢喺入邊咧，某啲位咧，譬如講嗰個石屎嘅嗰個雀態啦，柱同埋梁中間嘅雀態啦，佢都有啲中國嘅嗰個風格喺入邊。所以出邊睇係一個哥德式嘅，加埋一個好似意大利哥德式嘅，又加過一個 campanile 一個鐘樓啦。 有鐘樓。 咁但係入邊就唔係啦。 哦，但係佢裏邊嗰個其實佢都係用翻石屎，其實嗰個係符號嚟嘅啫。學你話齋。 係啦，就只不過有符號，但因為佢係一個畫家同埋一個雕塑家啦，所以佢即使佢北京嘅富人大學咧，好大嘅一個大學，咁佢所有建築都係比較表面啲咯、你可以見到就唔係嗰個意思。 明白，香港有冇其他嗰啲咧，即係特色啲嘅有中國風嘅建築？ 落咗嚟咧？ 係啦，另外一個我哋就比較少睇到嘅，但係如果你喺赤柱碼頭咧望上去咧，就見到一個叫做馬利諾神父樓。咁啊，呢個馬利諾神父樓咧，其實就係馬利諾修會。咁馬利諾修會都係天主教修會。咁啊喺紐約開始嘅。咁啊啲大學生咁啊大家好想傳教，咁啊成立咗一個修會，就喺喺嗰個地方叫 Marinor， 其實就係聖母嘅一個山。個意思就係真係嗰個地方就叫做聖母山，咁喺聖母山嗰度開始嘅一個差會，但係佢就當時就過嚟睇日本、睇中國，然後睇香港，咁就係睇到喺中國嗰個需要好大，特別係南方，咁所以佢哋就喺南方傳教，咁佢傳教咧，除咗起啲學校咧，我哋啲馬利諾學校咧，大家好出名啦，同埋佢哋都想有一個地方俾神父或者係啲傳教士咧，係可以休息嘅地方，咁揀咗好多地方，就揀咗喺赤柱喺呢個山上邊，買咗一個好快好大塊， 好靚啊！我覺得 係啦，好靚，咁喺。我自己都去過叫做 Upstate New York 啦，就喺 Marinor 一個地方去睇佢哋嘅嗰個建築。咁兩部分，一個係神父，一個係修女。咁神父嗰啲啦，其實那個設計咧完全係中式嘅。當時1920年嘅時候咧，那個職師係嗰個創呢個會嘅親戚嚟嘅。那個職師其實就未去過中國嘅，但係就設計一樣嘢咧，就係中式，但係好符號啦。就係用紅色嘅柱啦，用綠色嘅瓦啦，咁係好符號化，但係就唔係好多細節嘅，冇唔係好多 detail 嘅。但後來佢哋嚟到中國嘅時候咧，特別呢個神父樓咧，佢哋就好想係有一個中式嘅，所以請咗一個職師叫做 Henry McGill。咁 Henry McGill 都係New York 嘅一個職師嚟嘅，但係佢一段時間咧就係、是、喺 Henry Murphy 上海嘅事務所一齊做嘢，後來變成合夥人，變成 partner。咁所以佢請佢哋做咧，佢就要有一個中式噶啦。咁所以佢嘅嗰個入口係好細啦。咁然後右手邊就有一個教堂，但係都係中式教堂，入邊都係中式嘅。咁然後個屋頂都係綠色嘅瓦，但係因為喺赤柱啦，所以佢用紅磚， 係啊係啊， 紅磚嘅建築物係好得意嘅，非常非常靚嘅一個建築物係啦。 其實當年呢一班咁樣嘅西方建築師，聽你咁講啦，都係一啲比較商業嘅建築師嚟嘅。會唔會佢哋純粹都係為咗當時符合嗰個業主嘅要求，定還是佢真係有一種好似比較學術嘅一種研究，佢想喺中國環境嚟到將呢一個咁樣嘅style 呢個風格擺落去西式建築裏邊咧？ 呢個係好好嘅一個介入啦，就係、是。另外一個例子喺香港咧，就係、是、沙田嘅道峰山。咁、沙田道峰山可能都有啲人會去過嘅。咁道峰山係好得意嘅，因為我最初見識到道峰山或者呢個修會咧，係一個挪威嘅一個修會。咁挪威人開始嘅一個修會。咁呢個修會我第一次認識咧，就係、是、喺愛丁堡大學神學院嘅圖書館入面見到一個雜誌叫做警風警風雜誌呢，就是這個修會開始的。咁這個警風雜誌呢，這個修會 Redshed 呢是開始的時候就在南京開始的。咁但是它的目的是什麼呢？剛才你說就是要向佛教徒傳教，傳基督教。佢是希望 佛教徒傳基督教。 是啦，特別是和尚和尼姑。所以是他專門是從佛教徒來到傳教的。咁所以在南京的時候呢，就叫景峰山 ,1922 年到27年在那裡。咁燒咗之後就去咗上海，然後29年30年呢就來到香港，就在沙田就買咗特地，咁就起新嘅道峰山基督教叢林。咁叢林呢兩個字就係佛教字啦，係咪、但係佢搵邊個做職師呢？就搵一個叫做Johann Prittmuller。Prittmuller 呢係一個丹麥嘅職師，但係佢開頭嘅時候係做一個傳教士嚟嘅。咁佢同佢太太兩個傳教士呢就 對中國有負擔，咁就嚟到中國。咁太太就傳教，佢就做職師。係丹麥Copenhagen嘅啲教會嘅人嚟到支持佢。咁喺丹麥過嚟嘅時候咧，佢就係好想認識中國文化、中國嘅嗰個建築，所以佢去到東北。佢北京學咗中文之後咧，去到東北就喺沈陽啊、哈爾濱啦，就起教會。其中一個喺沈陽而家都存在嘅一個YMCA 啦，都係中國式嘅，都係大屋頂，都係七個開間。1921到1925年佢喺度，之後冇曬錢啦，翻去丹麥。咁啊，然後咧。Carlsberg Foundation 咧就支持佢嚟中國，1929年到1933年嚟到中國。喺當時翻嚟嘅時候，佢就做研究啦。 Okay. 即係你頭先講研究就係佢係做研究。佢就1929到1933年咧就住喺上海南京之間。咁啊，對於佛教係好深嘅研究，佛教建築、佛教嘅一切嘢。咁所以1935年佢出咗一本書就叫做《中國嘅中原佛教建築》啊。咁啊，好細好 detail 嘅，好大本書。咁啊，呢本書入邊咧。第二版咧就係香港大學出版社幫佢出版嘅1967年，咁喺好靚嘅一本書，因為佢研究真係好深，嗰本書入面咧都有包括埋啲受戒嘅時候，啲和尚受戒嘅時候嗰個整個過程，唱咩咩嘢啦，同埋嗰個建築本身，所以佢對嗰個建築係好大嘅研究。咁佢同Rachel 咧都係一個朋友嚟嘅，所以結果咧就會喺杜峰山啦 ，Rachel 咧就叫佢設計杜峰山嘅建築。咁我第二次遇見呢個 Pritt Muller 咧，就係喺崇基學院嘅圖書館入邊。因為杜峰山將一批Pritt Muller 嘅嘢咧，就擺喺嗰度，而家就喺我哋嘅中文大學嘅建築學院嘅圖書館入邊，就包括啲相咧，當時係用玻璃片啦，佢嘅啲手稿啦，同埋佢一啲書啦，咁啲手稿入邊，所以我之後就再研究呢個 Pritt Muller 啦，去咗丹麥嘅圖書館啊，或者藝術學院啊，睇佢啲留低啲嘢啦，咁係非常之精彩嘅，所以佢係真係好好研究。所以其中一篇文佢研究係南京嘅靈谷寺，咁啊靈谷寺係一個殿，咁啊佢真係數每一塊磚數曬嘅， 寫低。 嗰陣以前冇 3D scan 嘅， 係咯，逐粒數 嘅，係逐粒數嘅，差唔多係40几层嘅磚啦。每一個高度都唔同嘅，咁佢記錄曬每個高度，然後同我哋講，下低嗰啲就係比較高啲嘅，應該係大磚，應該係明朝嘅，上面應該係清朝嘅。 哇！ 佢都係研究得好犀利，研究得好犀利。咁所以佢設計呢個杜峰山嘅時候咯，就希望係用翻中國嘅嗰個樣式啦，同埋中國嘅嗰個精神。所以佢自己1939年寫咗一篇文啦，就講。傳教士嘅建築物啦，需要包括兩方面，一個佢叫 frame 就一個框，一個 idea 就一個思想。frame 同 idea 就好似頭先我講嘅特色啦，那個風格嘅有兩部分啦，一部分就形式，一部分係嗰、那個精神。咁佢又講呢兩樣嘢。咁所以如果係嗰、那個譬如講呢度。喺做佛教嘅建築嘅話，或者做佛教類似嘅嗰、那個叢林嘅時候咧，杜峰山咁就一定要用翻中國嘅形式，咁所以佢有咁樣嘅一個。 反而杜峰山係個形式同精神都好中國， 冇錯。 只不過係佢哋嗰個叫做個精唔係精神咧，即係佢哋個最終用途就係一個基督教嘅 冇錯 崇拜嘅地方。係 啦， 咁但係點樣去一個好似？俾佛教徒用開嘅地方，而又做到一個基督教崇拜形式，反而呢個我覺得好有趣呢件事。 所以其實佢係希望能夠將佛教嘅嗰個哲學同埋基督教嘅哲學咧係結合嘅，所以建築上面都可以咁樣做，但係思想上面都係咁樣，所以佛教徒去到嘅時候就好 at home 嘅，好似翻到自己嗰個寺院入邊嘅。 不如嚟到呢度，我哋又休息一陣。 好啊， 我哋轉頭再翻嚟繼續我哋嘅見識中國風啊！ 翻到嚟我哋最后一次嘅见识中国风。咁嚟到呢一 part 啦，咁刚才讲好多历史啊，讲好多我哋嘅文化因素啦。咁其实讲到去依家面对将来，其实中式建筑喺我自己角度睇啦，有次会唔会好似比较难去例如变成我哋今天嘅office tower 办公室为例，一啲商业建筑系咪好似两样嘢今天格格不入呢？点样我哋将来可以文化方面、建築方面可以繼續有啲中式嘅建築嘅流傳咧？呢個你可以研究。 培斌發言之前，我就想講，我就發覺咧，喺尖沙咀有棟商業大廈咧，就真係有正話你講嗰個中國風，但係佢中國風得嚟咧，佢成棟嘢係銀行嚟嘅。而家如果冇理解錯，佢下面個 podium 咧就係好似人哋啲城牆咁咧，有啲狗瓦喺度，做到有個咁嘅感覺。而上邊咧，佢啲 lift。又有子彈 lift 嘅，啲 lift 咧上面又做到好似一個塔咁樣，但係得意就係咩咧？佢對正嗰個咧就是、回教廟嗰邊嚟，係 啦， 即係我唔知道個 symbolic 嗰樣嘢係點啦，但係你一講起依樣嘢，我就諗起依樣嘢咯。培斌唔知點睇？ 呢個建築我冇研究過，但係佢側邊有兩個亭咁樣嘅， 幾 有趣嘅。其實我係想翻去到。都是100年前差不多1919年一個西人寫的，他說中國建築應該是怎樣。咁我哋知道1911年先係辛亥革命啦，咁已經係脱離咗大國主義。咁但係就佢就講翻一句說話啦，到而家我都覺得非常之好嘅。佢講要 nationalistic in character。就是我哋有自己嘅國家嘅嗰個特色，joyously Chinese in spirit， 就有一個好開心嘅中國嘅嗰個精神喺入邊。咁所以佢係將 character 就係嗰個形式同埋嗰個 spirit 嗰個精神咧，係擺埋一齊。但我係好中意佢講 joyously。 好開心地， 好開心嘅嗰個 Chinese-ness， 咁嗰個 Chinese-ness 咧都係代表我哋嘅身份，所以中國方去到20世紀啦，21世紀啦，就應該係朝向嗰個方嗰個方向啦。咁我自己覺得，譬如講頭先你講嗰回嗰個銀行個 building 啦，其實係符號化嘅，我哋點樣將符號轉成一個？有開心，有一個歡欣嘅一個精神，一個中國精神喺入邊啦。那個精神唔一定係扣住符號嘅，但係可能扣住一啲哲學啦，或者我哋嘅文化嘅底韻啦，點樣嚟到做出嚟？呢、這個我覺得先係將來嘅嗰個路程啦。 另一個又係銀行 building 啦，就頭先我哋傾緊中國銀行啦。 嗯， 即係嗰個更加叫做形抽象化地去講嗰個頭先嘅中式嘅元素。咁尤其是唔好講。本身座大樓好，大家已經耳熟能詳啦。側邊兩個那個流水嗰個瀑布度咧， 中意好。 其實又係一種現代嘅演繹，但係咧，其實你見到係原來一種傳統嘅中式流水嘅一個山水嘅一個叫做 setting 嚟嘅。 係啊，嗰、那個我諗我喺即係嗱，我喺城喺香港即係、就是、business district 裏邊咧，我覺得做得最好嘅 landscape 其實就係嗰、那個。 嗯， 因為原因就係佢其實嗰個地方唔係大嘅啫，但係佢就襯托到佢原本嗰個理念話係個竹筍，然之後兩邊個 landscape 咧，我覺得係佢用有少少中式嘅好重中式 element 咁講，流水佢係幾級幾級咁流，然之後咧就有另外有啲唔同嘅假石擺咗喺嗰度。佢係完全唔 symmetrical， 好 natural 嘅 listic， 我覺得呢樣嘢係做得好好咯，俾我個感覺。 所以呢度，我覺得中式建築咧喺我咁膚淺嘅認識裏面咧，除咗個建築物本身咧，佢個成個同空間個關係，同一個實一個虛建築同園林之間嗰、那個成套咁樣嘅設計咧，我先覺得係中國嗰個神髓。你單獨上建築 OK。個形象可能係嗰啲元素可能係，但係成個神韻咧，要真係配合嗰個園林嘅。咁睇下培斌有冇啲？ 唔冇錯啊，冇錯。其實係我哋睇唔係單單睇單棟建築嘛，我哋要睇整個嗰個景觀啊，或者整個嗰個 setting， 嗰、那個 setting 嗰、那個 context 係要嚟到一齊嚟到睇。咁中間嗰個位啊，特別 難做嘅，因為係三角形嘅， 係啊， 兩邊都係三角形。咁啊，咁啊，三角形嘅嗰、那個landscape 係好難做，但係就佢係做咗係一個中國園林入邊嘅觀賞嘅嗰個部分，係佢係唔係遊嗰部分？係中國園林係有兩部分，一部分係觀，一部分係遊。咁啊，觀同埋遊咧係都一定一齊做嘅、嗯，所以好多譬如講自然靜苑同埋南苑園池啦， 係啊係、啊， 都係觀同埋遊咧都係一齊做嘅。咁啊，呢部分我覺得係做得非常好咯。嗯， 咁啊，講開啲紙啦，咁一個新近嘅都唔係新近啦，呢十年八年一個好出名嘅例子係慈山紙。咁呢方面教授都好多參與喺裏邊啦，有冇啲故仔可以講下呢、這個？ 因為慈山紙其實係一個現代嘅寺院啦，咁啊當時設計嘅時候咧，我就講因為我哋講現代化啦，咁你如果係一條線嘅話，最傳統咧就好似自然咁樣，一磚一瓦一木咧都係完全係傳統嘅做法。另外一個一條線嘅另外一邊咧就係現代嘅，就係好現代嘅嗰個手法、現代嘅嗰個元素嚟到做一個寺院，咁啊都有例子嘅。呢兩邊係容易做嘅， 嗯， 中間係最難做，嗯，既有傳統都有一個現代嘅嗰、那個、那個元素喺入邊， 嗯， 咁我就問。究竟要边一头啦，或者点啦？咁答案就系中间 最难咯， 最难咯。咁所以就要睇下，我唔系想做一个系符号化嘅一个建筑物，但系都需要有啲符号。咁但系又唔系一个完全现代嘅，但系都要有一个现代嘅味道喺度。咁呢个结合咧系最困难。咁最初开头嘅时候，我就捉住嗰、那個佛教哲學，特別係天台宗嘅哲學，哲學入面咧有幾個字對我嚟講係好重要嘅，一個圓，圓就係 harmony 又好，或者係一個圓滑又好，圓係一個冇邊嘅，一個係融，因為天台宗係將印度嘅哲學、佛教嘅哲學咧融入喺中國嘅哲學入面，即係融。圓同埋陽咧，呢兩個字咧係嗰個基礎。咁、所以啲譬如講啲回廊啦，啲建築本身嘅大細啦，嗰、那個屋頂啊嘅設計啦，但係因為唔係一個傳統嘅木結構，而係一個鋼骨嘅嘅結構，所以有啲地方我哋就唔需要。咁譬如講斗拱就唔需要啦。咁斗拱就因為係一個結構嘅一個需要， 木結 構嘅需要。咁冇斗光嘅时候得唔得啦？都得。咁冇斗光嘅时候就真係整咗一个窗喺个屋檐嘅下低，喺个电嗰、那个屋身嘅上面。咁中间呢个位啦就几好嘅，即係夜晚或者傍晚嘅时候入面开灯嘅时候呢，那个屋顶就好似浮咗上去。所以虽然係大屋顶係一个沉重嘅一个感觉，但呢度呢我就俾佢係有一个好轻嘅一个感觉，所以轻嘅感觉就变成係比较现代啦。咁所以现代同埋传统嗰、那个圆同埋融合嘅嗰个感觉呢就咁样嚟到设计出嚟。 哇，下次去真係要等到夜晚先好走喎，我哋。 傍晚。 傍晚。 如果你冬天去嘅时候四五点你就可以见到开灯嘅时候。 你等培斌带我哋行一段。 係重要㗎。 係 咁除咗嗰个例子之外呢，其实我自己觉得呢喺香港仲有好多远景嘅设计呢係有好好嘅中国风喺度嚟㗎。荔枝角。嗰、那個有個公園裏面啦，嗰度有個好好嘅例子，嗰、那個叫咩名字？ 嶺南 之風， 係啊，佢做得好好啊！我諗嗱，嗰、那個如果冇理解就是建築署個 project 嚟，同埋正話喺咪後都有聽你講啦，其實嗰個建築師都喺城寨公園嗰度咧，有發揮過佢嗰個創意喺度嚟。正話你講一句嘢就係、是，我覺得好特別。其實係咪嗰個職師本身有咁嘅修養？佢先做到咁嘅建築呢 其實就係一個 對我嚟講咧，建築嘅嗰個風格同你同埋你嗰個設計者嘅嗰個文化修養係息息相關嘅。 係啊， 咁譬如講我哋見日本嘅建築點解會有咁嘅日本嘅嗰個風格咧？咁點解一睇就知道係日本建築咧？我問過一個大師叫做 Fumiko Maki，我講你點解你建築一出嚟就知道係日本建築咧？佢就冇講乜嘢，佢就唔係講我抄呢個時代啊，抄嗰個時代。佢講我係日本人。所以我設計的建築就是日本建築。 哦， 那這是很謙虛，但都是講出那個事實，就是你是一定要有一個文化的底韻，那才能做到。那剛才說的那個職司在九龍城寨公園，寨城公園的那個職司叫做謝順雞，那他自己都是對於詩詞啊、書法啊是有涉獵，咁啊佢涉獵啦，咁啊所以佢喺城寨寨城公園入邊咧，啲詞啊、啲對聯啊，都係佢自己作嘅，都係佢自己寫嘅，所以而家都仲喺見到。咁啊，所以佢其實喺文化入邊咧，呢幾樣嘢係溝埋一齊嘅，唔可以分開嘅。所以我研究園林嘅時候咧，唔係研究佢嘅形式、借景啊等等，我係研究嗰個畫師、嗰個文人。佢嘅背後嘅嗰個心情係乜嘢？咁最近做咗一個圓明園嘅展覽，我寫咗一篇文章，就研究皇帝嘅心情係點樣，佢嘅文化點樣，佢點樣先去睇到個圓明園？係由嗰個角度去睇，因為我覺得就文化同建築嘅形式或者園林嘅形式啦，係息息相關嘅，係冇咗呢個文化底韻啦，做唔到嗰個建築。 聽你咁講咧，我又諗起貝聿銘喺蘇州。 嗯， 亦都做咗个艺术馆， 系啦， 同埋佢喺咪河亦都有一个。其实佢，你正话听你讲嗰时，呢两个 project 就喺我脑度出嚟。其实如果佢冇咁嘅文化修养，冇咁嘅对建筑有咁嘅认识，系好难做到一啲咁嘅建筑出嚟咯。 系啊，系啊，喺苏州嘅。博物馆咧，其实系咪豪之后嘅，所以有啲做法咧就同咪豪好类似，但系咪豪嘅嗰个思想咧就桃花源啦，桃花嘅嗰个味道啦，同埋佢嘅嗰个建筑嘅嗰个样啦，其实都系为咗适合日本文化，咁苏州博物馆都系咁啊，都系嗰个文化系为主嘅。 哇！我哋今晚呢个节目嘅资讯量实在非常之高， 系 学到好多。中華文化、中國文化建築嘅一啲內容，尤其是講頭先講修養啦、精神上方面，我哋建築師點樣去揭納我哋、確立我哋修養咧？呢、這個真係好好學習一下。不如我哋下個星期嘅同樣時間翻到嚟，繼續我哋嘅學人沙龍。下個星期二晚再見。Thank you.